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伍美琴教授，是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的教授，亦都是一个未来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长，还有很多咸头，我不一一介绍。首先很多谢伍教授上来。因为今天都想谈一下城市发展规划，我哋好多時熱點就講土地啊、房屋啊，咁點樣解決啲㓥房啊、上樓啊、公屋啊等等。咁近好多年亦都講好多即係持續發展嗰啲問題。咁我最近即係留意到你一個訪問嗰度，亦都有提到即係持續發展同心靈健康嘅一啲嘅問題。所以一大扎問題咧，揾教授嚟傾下。首先都想講翻就係、而家我哋特首其實佢都做發展局，都做咗好多年嚇，即係跟一啲保育議題啊等等啊咁。然後政務司而家係特首，咁一上任咧就將土地房屋即係擺得好重要。咁對規劃咁一路佢都應該有啲嘅睇法。如果我哋即係睇翻佢做咗四年幾，就嚟任期完。在整個香港城市發展規劃，以至於話啲地啊，可以點樣用啊？你會點樣去評價，或者係即係覺得佢有啲個方向又好，或者係做嘅嘢又好，有啲咩嘅觀察？ 即係如果我即係作為一個規劃師咁嚟到去睇咧，咁我就會覺得即係佢嗰個城市規劃嗰方面嘅。即係冇乜改變啦，基本上即係我哋佢唯一最震撼我哋嘅就係即係提出嗰個填海啦，即係明日大嶼嘅一個規劃啦。咁但係對於即係而家我哋即係城市規劃裡面譬如我哋一直以嚟香港嘅城市規劃係直至到1990年代先至將城市規劃嘅條例咧就可以擴展去到新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新界的土地其實是佔了香港土地的大部分，就是80%多、90%以上，即是不是90%以上，就是80%多以上，那些都是在新界，所以就在1991年才會是擴展去到新界。但是新界現在就算現在的規劃都是做得比較粗糙，就是不是做得好，就是不是點講咧？即係佢唔係基於一個對於成個新界嗰個發展，同埋佢嗰個喺個即係在地嗰個狀況咧，係有一個好深入嘅了解嚟到去做規劃嚇。咁當時因為要比較快咁去推，即係將嗰個規劃嘅條例咧就推到去新界。咁嗰陣時做得粗糙咧係無可厚非，但係而家都過咗咁多年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新界嘅規劃除咗一啲新發展區係叫做。即係有多啲規，即係真真正正係做咗研究，然後做規劃咧。咁其實好多地方咧都係冇做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方面其實係可以有好大嘅進步空間。 嗱呢個係因為佢喺上任之嚟，即係做咗個土地大辯論。或者第一，我哋睇一睇翻轉頭，即係始終呢啲爭議都好多十年啦。咁用一個咁嘅形式，即係而家睇翻轉頭，其實做唔做到一啲即係真係大辯論，可以透過辯論將個方向，將一啲要做嘅嘢，即係釐清翻，做唔做到其實？ 我諗嗰個土地大辯論咧，係有一啲嘢係讓我哋係清晰咗嘅。即係譬如我哋大家都會而家有個共識，大家都會覺得啊，即係棕地咧。有成即係政府做嘅研究都有成1500多公頃嚇，咁呢啲係應該首先去處理啦，因為即係你做任何嘢咧，其實你都即係可能會有機會破壞環境。唯一你做棕地咧，你唔單止唔會破壞環境，你係會將一個唔好嘅環境變翻好啲嚇。咁所以呢個係應該係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嘅共識啊。咁政府有冇好努力咁去做另一樣嘢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做一個，如果從規劃嘅角度咧，即係更加理想咧，就係你唔好揀咗嗰啲嗰十幾項俾我哋去，即係剔點心咁樣點心紙，即係最理想其實都係即係開門見山，將所有嘢攤曬出嚟。其實我哋嘅土地有幾多係喺咩狀況咧？即係 頭先我講嘅在地研究係好重要，即係當我哋真係知道曬唔同新界唔同地方，其實嗰、那個而家個發展嘅狀況係點啊？啲人用土地用成點啊？有幾多係即係用得唔好啊？譬如中地有邊啲嘅即係經濟嘅項目真係需要好好咁去規劃㗎？即係而家我哋係做得未夠㗎咁。咁其實你有咗呢一個咁樣嘅底線嘅研究，我哋叫基線研究啦。其實有咗咁樣咧，你先至再去講，即係點樣去辯論咧？你呢個辯論先有意義嘅，即係你先至會大家會知道啊，其實我哋真係有咩有咩 options 咧咁樣。即係而家就政府就已經好似揀過曬俾我哋，然後我哋先再揀咯。咁但係其實最好就係、是、即係如果從規劃角度就是、最好退一步，大家都係去清楚知道究竟個狀況係點樣，亦都係應該需要做一啲研究去了解多啲唔同持份者其實佢哋點樣去睇啦。咁就如果唔係咧，而家個狀況就係話啊，可能東又做一啲，西又做一啲，嗰、那個又會發一啲聲，嗰、那個又會發一啲聲，咁就其實就冇咗一個好啲嘅框架嚟到去處理成個過程。 首先你都提到咧，其實透過嗰個土地辯論又好，或者啲機緣，其實我哋都公眾其實都知道多咗一啲，譬如話中地嘅問題嗰、那個量啊，或者你剛才提到其實新界即係好多地啊咁樣嚇。咁但係我哋完咗個辯論，見到政府嘅一啲嘅選項咧，剛才你都提到啦，填海。咁其實係咪一個懶嘅啦？又或者係？即係政治上可能都會有啲考慮，就係有啲嘢唔鬥得，咁就個海就冇得出聲嘅，咁就用咗決選咗一個咁樣嘅填向方。 嗱，即係我自己一路即係如果做翻研究睇翻咧，就係、是、以前殖民地政府咧，就因為新界係借翻嚟啦，租借咗99年，咁佢如果真係要發展都無謂益利啦，係咪？第時要俾翻中國，咁所以其實一路以嚟殖民地政府嗰個發展又著實真係比較集中喺香港島同埋九龍，咁、就算發展新界咧，都係即係填海為主，當然有收地啦嚇，咁但係都係填海為主，咁但係就一方面當然亦都係因為新界嘅原居民啦，佢哋尤其是當佢哋被即係一開始咧，即係被即係租借出去嘅時候，佢哋有好強烈嘅即係反應啊、反抗啊咁。咁同埋好多年其實新界因為冇發展啊嘛，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好多都係農業嘅用地啊。基本上又真係事實上從規劃角度就係、是、你唔好理佢已經係好好啦嚇，即係點都係好過變咗石屎森林啊農業咁。只不過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知道嘅話，喺1983年有個叫新法案啦，咁就係、是、即係有人就將農地咧就變咗。做即係一啲即係貨倉咁樣之類嘅用途啦，咁然後就即係有一個即係法院嘅裁決啦，咁就話以前嗰啲集體官批嘅即係契約裡面所寫關於佢係農業用地呢一項咧，只不過係一個描述性嘅一個即係一個咁嘅文即係文句啦，就唔係話咧嗰度一定要做農業嘅，咁就因此咧就釋放曬所有嘅農業用地咧，就愛嚟即係做貨倉啊，因為嗰時中國啱啱好即係改革開放啦，咁、個經濟融合咧就。呢啲地就變咗有好多有其他用途，而呢個用途係比起耕田咧係能夠更加即係高增值嘅咁樣，咁亦都因為咁樣咧，新界就即係從此有即係尤其是交通方面嘅地方就淪陷啦咁樣咯。 如果係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出咗好多即係呢類地係有咁樣嘅用啦。是不是已經冇得喐啊？或者係 唔會？ 可以點樣喐咧？或者話 咁當然就係要做好規劃啦嚇，即係真係需要咧。所以其實我成日都喺度諗啊，政府咧即係問立法會攞咗咁多錢咧，去做嗰、那個即係填海嘅前期個工程嗰個可行性研究。我心諗，如果佢只係需要可能用10%、20%，我哋去做下新界嘅一啲，即係再一啲基線嘅研究咧，其實可以俾我哋香港成個城市有一個更加好嘅，即係更加掌握到我哋成個城市，即係我哋嘅資源，同埋咧，譬如邊一啲真係需要，邊啲工業真係需要去做好啲嘅規劃。譬如你話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即係而家講嘅即係物流嘅即係行業啦，咁呢個係好重要，尤其是而家個個都會 按下個掣咁啊，網上購物咁啊，就好少再去行街咁樣，慢慢去揾你啱嘅嘢。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即係去即係做呢一方面嘅，即係或者去迎合呢個經濟嘅即係轉變嘅話，其實就需要做規劃。即係規劃嘅意思就係話，你而家有一個大問題，咁你點樣決定？你點樣可以去處理佢呢？咁你就需要係由基線研究開始，再睇下究竟我哋而家成個城市，我哋其實有啲咩資源係我哋嘅強項，或者有啲咩嘅弱點，或者有啲咩問題我哋真係要解決。咁你咪係由嗰度開始，慢慢去梳理出嚟，揾一個即係方案。譬如話物流業其實應該係擺喺邊嘅呢？係咪而家咁樣散曬落去啲唔同嘅中土？咁係咪最好呢？咁一定係唔好，因為呢啲咁樣嘅中土隔離就係好多時候係民居嚟嘅。咁住喺附近嘅人都係會受到好大滋擾，亦都唔安全啊，環境亦都係受影響啊咁。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規劃問題，需要用規劃嘅方式嚟到去處理。咁話我哋土地唔夠，咁土地唔夠嘅時候，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就係話我哋未好好咁樣去掌握究竟邊啲地係我哋需要或者可能可以用，邊啲唔可以用啦。又或者係咪有一啲地方係適合密度高一啲啦？又或者一啲基建嘅項目係咪需要即係再去即係對於新界明白咗之後，去即係加強佢嗰個基建啦，以至到佢嗰個承載力可以高一啲咧。同埋就係譬如我哋成日講話啊，即係譬如上次山竹打完風之後咧，好多人就即係由新界出翻嚟，即係香港島做嘢咧，就可能你根本成日就係喺個交通嗰度，你都翻唔到工咁樣。咁係咪可以即係嗰個居住同埋嗰個工作可以有更加好嘅平衡呢？咁呢啲都係可以即係俾我哋好多想像。如果我哋有呢一個嘅數據嘅掌握，咁即係我覺得我哋只係用可能即係少過呢，即係嗰啲錢好少，即係就已經可以做到呢一啲基線，即係基本嘅知識研究之後咧，我哋其實能夠可以諗下成個香港未來可能50年甚至100年嘅發展咧，有一個更加好嘅願景，我覺得係會好好咯嚇。如果可以做到嘅話， 這個其實是不是應該是土地大辯論嗰陣時傾，定係話其實香港是需要一個更加闊啲嘅，即係唔好集中喺即係土地供應咁樣嘅辯論，就講即係成個城市即係點樣規劃新界咁多嘅地。可以 點樣？如果你話理想嚟講，從規劃嘅角度咧，我哋都係要撫心自問一下，我哋想要一個咩嘅城市咯？依個應該係起點嚟嘅，真係。即係當然，我哋個起點係我哋而家係點樣嚇？我哋而家個城市係點樣？香港又好，九龍又好，新界又好，其實我哋有咩資源，有咩問題，有咩機遇？譬如大灣區係一個好大嘅機遇，係咪？或者有咩挑戰？咁你而家譬如疫情啊、全球化啊，而家有人叫後全球化啊，又或者香港一路譬如比較注重淨係經濟嘅增長，但係其實而家全世界都有講緊，即係譬如話就算係企業都係有好多講話企業嘅社會啊、環境嘅責任啊咁樣，即係連可能我哋話我哋自己金融中心，我哋都做緊好多嘢嘅，即係譬如話去用即係用金，即係用一個資金嚟到去幫助一啲即係可持續嘅企業嚟到去可以有更好嘅發展咁樣，即係令到個世界好啲啊，解決呢個氣候嘅危機啊咁樣。其實有好多嘢係做緊呢啲嘢，咁我哋成個城市係想點咧？即係大家係咪即係想繼續係淨係顧住經濟嘅發展啦？定係話我哋係想有一個真係可以持續發展，即係可能香港人好多年好多代嘅人住喺度都係可以安居樂業，可以係有空間，即係俾啲年青人去創業啊，或者去做一啲係佢認為21世紀應該有嘅嘢。咁其實呢啲都係需要係起點，起點即係我哋有一個願景，但係我亦都係需要咧，就係我哋有在地知識，我哋知道而家自己喺邊，我哋有個願景，咁我哋咪可以慢慢去諗下啊，我哋可以短中長期點樣可以實踐呢個願景咯？咁最理想當然就係如果你話真係做一個辯論嘅時候，就係應該有依兩，即係有依兩樣嘢喺度咧。咁我哋再傾個辯論就好有意義啦。咁但係當時就唔係啦，即係當時我哋就冇基線啦，淨係即係政府話俾我哋聽嗰啲選項咧，我哋就多少少資料啦。但係你話成個香港嚟講，有好多嘅 尤其是土地的資料咧，係唔喺嗰個，即係唔喺 public domain， 即係我哋係做，就算做研究都，除非好多錢啦，就可以買翻嚟，然後就請人去將佢，我哋叫 mine 咗，即係係啦，即係去做呢樣，就好似掘礦咁樣掘翻佢出嚟啦。又或者就算房屋嗰啲都係嘅，其實即係你要即係好似砌圖咁樣喺唔同嘅地方揾啲數據擺埋一齊，你先至知道個圖畫係點樣嚇。咁所以就唔係好理想咯。 政府個講法就係明日大嶼就已經係一個願景嚇。即係佢覺得，即係喺嗰度就係幾十萬啊，係嘛？即係嗰個地方係會變咗係另一個中心。 係啊，因為有 CBD stream 啊，但係會個密度高過觀塘嘅。你想唔想有個咁嘅遠景啊？ 但係就即係意思就係話，其實個政府就會呢度又做緊啲，另外譬如新界北佢又喺度做緊啲細嘅啊，可能洪水橋啊，有一啲嘅發展喺度啊。咁好多嘢都已經係。叫做係咪叫上一馬？上一馬嘅話咧，即係首先你提嗰、那個，咁變咗可以點樣？ 其實就我自己咁樣睇啦，即係如果咧你話啊，大家都喺度做呢度又做嗰度做，如果你有一個大家都共同嘅願景啊，願景嘅意思即係一啲原則啦，可能係譬如話啊，大家都係總之我可持續發展咁做嚇，即係譬如一個經濟裡面有唔同嘅公司咁樣嚇，大家都即係譬如而家越嚟越多人講啦，即係ESG 啊咁樣，即係叫做即係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咁樣，即係主要即係話會講翻即係環境社會嘅責任啊，或者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啊，社會責任啊咁樣。嗱，如果大家都覺得咁係啱嘅，即係我唔係我要我即係有個概而家有個概念叫做啊，即係一個要有一個 impact economy， 或者有啲人叫做 donut economy 咁樣，即係咩嚟嘅咧咁樣？意思即係話咧，你以前咧可能你開間公司經濟發展，你咪要賺錢咯，以賺錢為上。但係而家就唔係嘅，好強調就係話你做呢個即係行業，其實你對個社會有咩影響咧？你係咪帶俾環境同埋社會都係有好嘅影響呢？又或者個 donut 即係 economics 嗰個概念就係話，你嗰個經濟發展其實你應該係唔衝擊嗰個環境嘅，即係佢嗰個界線，亦都同時間係為個社會咧提供到咧一啲基本嘅，即係佢哋得益嘅地方，即係咁樣先至為之好嘅經濟發展咁。咁你即係呢啲係好重要噶嘛？呢啲嘅原則，如果個個都有呢啲原則咧，其實你就點做都唔係幾怕嘅。即係你可以，即係你可以，即係逐個去做都得。咁但係香港冇呢一樣。 咁有一個咁樣， 即係佢嗰個 donut economics 嘅意思，即係話你唔衝擊個環境，咁佢有個 social， 即係 social 嘅 baseline， 你又會 fulfill 到。咁所以最 safe 嘅經濟發展就係中間啦，就好似一個 donut 咁樣。但係 donut 唔健康嘅，唔好食咁多。不過 donut economics 係 OK 嘅咁樣嚇。咁但係即係當然啦，規劃咧就即係。我哋係就係因為有問題，所以需要規劃啊嘛。咁當然你而家就算啊，你有一啲起有一啲即係上咗馬嗰啲，其實都唔緊要嘅，都好過永遠唔做咯。都係需要去翻一個基線嘅研究。縱使你有啲地方可能真係會發展得快啲，咁如果嗰個地方發展得快啲嘅話，佢同周邊可以點樣配合翻咧？係咪佢其實如果真係有一個好啲嘅規劃，可能唔好擺喺嗰度會更加理想，可能會發現係咁，但都冇辦法。即係如果你做規劃，都要即係喺一個你而家嘅狀態嗰度去走向一個更加理想嘅未來咯。 因為我見你早幾年即係睇討論辯論期間嗰度，其實你都係對人工島嗰個好多嘅啲質疑，我相信你都反對添。 係。 咁但係而家就。撥曬款啦嚇，撥曬款做啲 做去做前期研究，工程嘅前期研究， 仲會唔會轉即係或者變卦？ 咁我梗係希望佢個前期研究嘅結果都係即係唔係嗱？但係個問題咧，即係除非而家講緊係21世紀咧嘅工程行業咧，都係好注重環保，好注重可持續發展嘅。佢哋都明白咧，即係其實有時咧，你唔做咧。是好過你做的，即係 less is more， 即係佢哋係好，即係佢哋係都會咁樣去做，或者佢哋都會比較尊重翻一啲可能係傳統以嚟，即係 繼承下來的一些智慧或者知識來到去做一些，即如果都是跟他們做工程，即那些硬件的工程呢，的結果是一樣，他們都會比較上面是都會貨回這一樣這樣的發展。咁當然填海當然是不好啦，因為不是只是我們不好啦，是全個地球都不好啦。是會即係令到嗰個氣候嘅危機係好嚴重啦。咁同埋大家即係都有留意最近咧，其實嗰個極端嘅氣候咧係越嚟越多，依、這、一個一定係會越嚟越多，因為咧即係好多年前咧我去開會咧，阿戈爾咧就即係去做嗰、那個即係主打嗰個演講嘉賓咧，佢已經喺度即係警告我哋咧，佢話因為嗰個氣候嘅變化危機咧，就令到好多水咧就上咗我哋嗰、那個即係大氣層，咁佢就話大氣層咧而家係有好多會飛嘅河啊，即係呢啲飛嘅河咧。唔知幾時咧飛到嚟咧，飛到你嗰度咧，你可以好大鑊嘅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啲水浸嘅問題真係好多好嚴重啦咁。所以其實你喺一個喺個海中心，喺一個人工島，再要係有即係有咁多基建嚟到去翻去主要嘅城市嘅地方，其實你係創造咗一個可以係好災難性嘅場景嚇，俾我哋嘅子孫後代。而你做呢個過程，就同時間破壞緊海洋嘅生態啦，同埋你人工島要填噶嘛，咁你嗰啲填料攞填料嘅地方嘅生態又係被破壞，即係所以成個即係如果你話啊，我哋成個香港都規劃得好好噶啦，但係我哋又真係需要喎，咁就話啫，但係我哋有中土。即係我哋有其他嘅土地係用得唔好，我哋點解唔去嘗試做好嗰啲先呢？做好曬啦，你真係冇啦，你先至再打大前主意啦，就唔好而家咁咯。我真係覺得咁樣係完全唔符合可持續發展嘅原則，亦都愧對我哋即係未來嘅子孫咯。如果真係咁做， 呢啲講法其實我覺得佢過去幾年其實都不斷咁樣講，亦都即係好多人都會提到即係新界好多地啊咁樣啊。翻翻去頭先講問題嗰度，即係新界其實咁多地，過去就有所謂歷史啊複雜啲嗰啲即係政治問題有咩都好。而家照計相對其實應該係簡單啲㗎，即係政府咁點解我諗好多人都會有個問題，就係點解一路講話嗰啲地方其實好多地，但係又好似即係做唔到嘢，喐唔到。 係啊，即係其實咧，新界咧係好多人以為啊，新界喐唔到係因為譬如有好多有原居民惡啊，又有地產商囤咗地啊咁樣。但係其實喺1905年之前，即係嗰幾年做嘅嗰個成個即係土地個測量咧，其實之後政府其實係俾咗165平方公里嘅一啲即係官批嘅契約啦。嗱，165平方公里喺今時今日香港土地係佔幾多咧？其實係講緊15%嘅啫。即係咁唔計咧，其實政府即係喺咁多年以嚟都收翻唔少噶嘛。咁所以其實應該政府擁有香港嘅土地，理論上係應該唔止85%啦，即係會高過85%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香港政府或者冇土地咧，應該唔係幾啱嘅。佢應該係香港嘅大地主嚟嘅，一定係。咁但係點解佢都要講到好似冇土地咁呢？咁第一就係可能要問返政府點解咁樣啦。咁但係另一方面都可以明白嘅，因為我哋嘅即係土地嘅收入，就係或者同土地有關嘅收入佔政府嘅開支呢，每一年都唔少嘅，即係有陣時會低啲啦，可能20%+，有陣時又會高啲，30%+甚至高啲呀咁樣。咁如果佢突然之間話俾全世界聽，佢其實有好多地嘅咁樣，咁賣地嘅時候會點呢？因為物以罕為貴，即係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佢即係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原因？唔知道啦。定一話，亦都當然啦。當我哋咁樣講嘅時候，你要去即係揾到一個塊土地，要幫佢規劃，令到佢即係令到佢係可以用到咧，係需要時間。所以點解規劃係咁重要啦？ 似乎就係、是咪一個假象咧？就係、是、因為咧，正如你陳所講啦，即係有啲講法就會係話好多地係已經落咗幾多 大地產商啊，唔知幾多大家族啊咁樣。即 係 要 嗱，你可以想象就係165平方公里裏面嗰啲，就係可以即係如果係原居民佢要賣，一係佢就係俾政府收咗啦，一唔係佢就有佢有資格可以賣啦，係咪？因為我唔知你係咪原居民，我就唔係啦。就算我係都冇用啦，女人係啊。咁所以即係你想象一下就算俾私人嘅發展商買極咪依15%咯。 嗯嗯嗯嗯， 俾佢賣曬啦，當。當然不會啦，係咪？因為已經有很多收咗，咁亦都即係我相信原居民都唔會賣曬自己即係祖先啲地嘅喺而家嚇。咁所以其實始終政府都係大地主咯。 最近就都有啲團體開出嚟講翻，啱啱本土研究社同埋即係啲專業人士其實都再即係拆翻好多啊，即係其實好多地啊，成啊咁樣嚇。呢啲其實係最終點解即係政府又我印象中都冇乜特別回應，即係講翻啲好一般嘅一啲回應出嚟。 係啊，其實咧好搞笑嘅，因為譬如咧，就算你棕地嗰個研究咧，即係呢個係政府叫即係規劃處做啦。咁佢自己裡面嗰啲數據都好有趣喎，因為佢話咧嗰個棕地裡面其實都有17%係政府嘅地喎。 系， 即系咁系咯，所以点解我话你摊晒开嚟最好噶？即系等于你屋企装修，你屋企装修唔会话净系呢个厨房呢个角整靓佢，跟住骑楼又整靓佢，咁你唔会噶嘛？你一定系成间屋有一个全盘嘅谂法，然后先至，然后就算你冇钱啊，你都系逐嚿做都好咧，你都有个全盘谂法先，以至到你做完之后系和谐噶嘛，系咪？咁你一个城市其实差唔多啫，都系咁嘅概念啦，系咪？咁你都有个全盘嘅谂法，咁就算你话啊呢度做先，嗰度做先系可以嘅，不过咁但系佢做完之后，其实第时当做完之后。那個局面是怎樣呢？我們現在是可以不知道的，那是不理想的，是啊。 是不是去到尾都是一些政府的意願的？因為政府又會都會提，就說現在那個城市規劃的一些條例啊，就是政府裡面的一些程序啊，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繁複的東西，那好像就會將個議題是其實都有少少模糊化咗嚇，就係話有啲嘢唔係真係咁容易嘅嚇，可能俾個信息出嚟就係話，變咗話啊，你話嗰度即係有啲地啫，佢又會講咗好多搬咗呢啲嘢出嚟啫，就話未必咁快可以做得到啊咁。咁一跳可能會跳咗落填海啊或者其他嗰啲嗰度，即係喺而家喺個規例城市town planning 即係啲 ordinance 要發展，係咪真係都？過分複雜，或者係即係有啲空間。 其實咧，而家嗰個城市規劃條例咧，主要都係譬如管一啲真係即係當然佢會做圖啦嚇，咁同埋就係我哋叫發展控制啦，或者即係當譬如你想發展同嗰個規劃嘅意圖唔同嘅時候，即係批唔批你好咧嚇？究竟係你即係做圖嘅時候已經落後啦，你而家呢個新嘅方案好啲咧，定係點？咁同埋就係做個圖出嚟咯。咁你做圖嗰度咧，其實就係一個問題，即係我自己睇到就係、是、都係翻去咧，我哋冇基線研究。我哋基線研究，即係你如果想象一下，我哋真係用嗰、那個，即係你講緊5億又好咩都好，你用少過5億好多錢，你做咗呢個基線研究咧，其實就會容易啲做一個好嘅圖出嚟嚇。咁你個圖有相當足夠嘅討論，即係大家係知道係點樣嘅時候咧，咁到你真係要再去推行發展嘅時候，就唔會即係俾地產商好似覺得啊，我好似你成日阻住我地球轉咁樣。咁呢個係當然呢個唔係淨係規劃嘅問題，因為香港嘅規劃最大嘅問題咧，因為香港而家實踐緊嘅土地規劃咧，同我講緊嗰種規劃咧係兩樣嘢嚟嘅，即係唔好將佢即係而家香港咧係將城市規劃應該做嘅嘢。嘅只係做咗好少部分嘅，即係做咗係差唔多最尾嗰部分嘅。但係城市規劃其實一開始係頭先我講話，你要做咗一個好清楚嘅基線研究，呢個冇啦我哋。 是不是從來冇咧？ 從來都冇啦，係啦，因為我哋喺即係城市係規劃處成立嘅時候咧，就檢討過城市規劃條例嘅第一版嘅時候咧，係好好嘅，佢係有話過咧，即係做圖之前咧就要做一個做一個研究嘅嗰、那個關於個地方，甚至咧係容許人咧係即係市民咧。因為你住在那度咧，你最清楚你個社區係點啊嘛，甚至容許人可以俾意見嘅，係咁樣，即係個咁，即係好好嘅一個提議嚟嘅。咁但係可惜後來俾人即係係啦，即係總之冇咗啦呢一個步驟咁樣嚇。咁所以你有咗呢個基線研究，有一個好嘅願景。咁其實你呢個係一個起點咯，咁但係我哋香港冇基線研究，咁我哋個願景咧就好多時候可能係唔係從即係一個規劃嘅過程產生出嚟，譬如好似以前或者我唔知而家都應該係啦，就係、是、我哋叫自己做即係亞洲嘅世界級城市咁樣，即係 Asia's World City 咁樣。咁譬如呢樣嘢，但係其實呢個唔係市民諗出嚟噶嘛，呢個係即係政府諗出嚟噶嘛，政府認為係咁樣咁。咁但係裡面個咁就算好啦，都唔緊要嘅，佢有呢個咁樣嘅有口號都好。咁但係裡面個餡又係唔係我哋可以即係賦予佢咁啊？咁變咗就你又冇一個好嘅願景，你又冇基線研究，咁然後跟住你又要做一啲土地嘅規劃，咁其實係。好難嘅，即係你要規劃師做咩？即係唔可以鬧規劃。即係有啲我成日有時聽到啲人鬧香港咩規劃霸權。香港唔係有規劃霸權啊，即係我都希望有，即係有規劃霸權，因為我哋根本就係冇做到我哋應該做規劃嘅，尤其是策略性規劃呢一陣咧，喺香港係就算我哋啊，你話唔係喎，美琴有喎，我哋有香港2030啊，香港2030加喎，嗱嗰啲咧其實同策略性規劃都係仲係爭好大決嘅，因為佢都仲係以嗰、那個即係即係我哋叫做土地或者空間個即係土地嘅分配為主，但係就冇將。即係你個土地個空間分配，或者一個背後咧，其實係講緊一個城市佢自己個願景係咩？想個經濟係點？你想一個咩嘅社會？你想個環境係點？你想你自己個城市喺呢一個即係區域或者甚至成個國家嗰個發展個定位係乜嘢？你喺全球嘅發展過程裡面，你想自己係做啲乜嘢？你想點樣去令到人民係可以有安居樂業，係即係有我哋成日講話啊有幸福感啊呢啲？咁呢啲都其實係好。重要的一些讨论来的，但是我们从来不讲这些东西。另外一样很重要呢，就是我们香港政府呢一路即由殖民地现在到现在都是的，就硬是呢就说什么大市场小政府，但其实我们的政府都不少，我们的政府大过新加坡很多。即係，但係人哋個即係嗰個印象就係、是新加坡就係大政府小市場咁啊。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即係譬如你經濟嘅發展，你唔可以能話即係嗱，而家我哋成日都會講話同即係同國家可以銜接得好啲。中國係有社會經濟規劃噶嘛，即係佢今五年計劃都係講社會經濟發展噶嘛。我哋從來唔講。我哋从来唔讲吓，咁我哋可唔可以再倾翻咧？或者唔系倾翻，即系我哋可唔可以开始倾咧？起码人系可以倾下呢啲问题，因为呢啲就系会在咁样影响下游嘅土地规划嘅。你唔讲前面呢啲，你净系讲土地规划咧，咁你喺嗰度当然你就会出现好多问题，你理唔清咁多嘢。咁同埋我哋城市规划咧，其实讲真，规划处喺成个政府部门里面咧，即系。規劃署是很好的，你可以說它是即它比較上開放的，它願意去聽人講，聽市民講它的部它很多的即是為什麼現在即很多人會說啊你好像很浪費時間啊這樣阻住了發展，但其實大家想想你整個政府都這麼封閉，你其實是只有一個口給人家去講一下，等大家都知道、哦、原來有這些問題，如果連這裡都閂埋的時候那會怎樣呢？即是我真的不可以想像咯。 現在會不會怕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政府就受好大壓力啦，即係土地房屋咁樣嚇，咁變咗會推出好多嘅一啲嘅最近譬如話嗰個土地共用啊咁樣，你見到有啲項目提出嚟嘅都又喐到啲濕地啊，咁甚至一啲林村嗰度都話可能起公屋，即係30多層啊咁樣啊。會唔會即係而家就係我冇咗啲好基本嘅嘢，但係就要好快去擁一啲 項目出嚟或者做法出嚟，就會即係嗰個傷害會更大啊，對個環境。 即係如果你冇咗嗰個基線研究同埋即係一個即係好啲成個策略性咁樣去諗成個新界個發展，應該係比較點樣理想？邊啲地方係適合一啲高密度啲嘅發展？邊啲你都係因著佢嗰個自然或者嗰個文化嗰個成全，唔適合咁高密度嘅發展？你冇呢啲咁樣嘅認知，咁你去？嗰類做一忽，嗰做一忽，梗係唔理想啦。我自己就覺得係唔理想咯，係亦都會俾人舊病咯，係咯，即係你冇一個食完整嘅一個故仔話俾人哋聽，係我哋應該咁樣做，咁樣做咧就可以令到新界原有嘅即係大自然嘅資源可以保存，又可以將佢裡面好好好嘅一啲歷史文化保存，但同時間又可以釋放邊一啲地方或者邊啲地方係需要適量嘅重建甚至係重整咁樣，咁你其實係可以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宏圖啊，係咪啊？即係帶領香港，譬如可能未來五十年、一百年咁樣嚟到去，好好咁樣去重整翻去。咁到時我哋就會俾一個更加可持續嘅發展俾我哋嘅後代咯。 嗯，但係而家會唔會即係嗰個政府或者個特首咧，係太大嘅壓力就要你搞掂即係房屋居住嘅問題？即係講到就係唔可以有劏房啊、農屋啊咁樣。咁嘅話就變咗係即係窿窿罅罅嗰啲。 其實個壓力有幾大呢？即係如果大家諗下，即係我哋香港有260幾户人口，我哋有280幾間屋。其實我哋屋如果用屋同埋户口嚟計咧，我哋係屋多過户口啦。第二就係我哋咧，其實係好幸運，即係我哋好似成日啲人影住劏房嗰啲啦。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從人口嘅計算啊。我哋讲緊係 3%， 3%嘅人口係住喺劏房。而呢3%嘅人口有好少部分係佢哋住劏房係因为其他原因嘅，可能譬如近啲返工所以就住劏房。我有个朋友佢话佢个仔医生嚟嘅，佢都住劏房，因为佢媽咪爹哋住得远得滞，咁佢就即係近返工咁样。我唔係話緊即係咁樣，劏房真係我識到識有朋友住喺劏房，佢都係即係生活真係好差。但係個問題係，如果政府真係以我哋嘅財力同埋以我哋嘅地啊，我哋真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本土研究社同埋即係係啦，即係其他朋友都揾到好多地出嚟。如果我哋其實只要搞掂，譬如可能有20幾萬人住喺劏房，我哋搞掂100,000人嘅。即係搞掂佢住嘅一個咁嘅問題，其實劏房嘅情況即刻可以舒緩，因為你再係咁差，唔會有人租，你一定會即係市場要反應噶嘛，係咪？又或者即係如果譬如你真係有呢啲有呢啲土地能夠可以即係攞到出嚟，係咪冇咧？咁佢哋都揾到啦，係咪？幾百個公頃嘅喎，講緊係咪？咁佢個制度好多，即係可能即係。有機會製造很多房屋，又或者政府真的做多一些，就是我看到他有些都做得很好的，譬如將學校變成做一些即是住可以人住的地方，即其實你可以很多管齊下地 去處理起碼一半，就算你做到不到一半，你做到三分之一，我相信個市場都即刻會有反應。係啦，因為你變咗你唔係咁樣，咁同埋當然啦，我哋知道嗰個劏房嘅市場咧，政府個政策，即係譬如佢而家係你要一半，即係你屋企要一半人以上係香港人，香港人先至可以申請公屋啊嘛。咁佢呢個政策亦都無形中創造咗一個市場俾劏房去生存咯。因為譬如我認識得有朋友係可能新移民啦咁樣，咁佢成家人都係新移民，咁佢都要等7年先至 符合， 係啦，先開始申請咁樣。 但如果嗰度放咗，咪重搶嗰條龍？ 咁你可以咁樣講，咁所以唔可以淨係話就咁放咗佢咯。咁你當然都需要有即係房屋嘅即係提供配合啦。咁就唔可以淨係靠嗰啲過渡性房屋啦，因為始終社工唔係生出嚟起樓噶嘛，即係政府起樓嘅識得起樓有單位喺度噶嘛，係咪？其實佢哋可以幫多啲手咯，嚟到去快啲去解決呢個問題咯。即係係啦，即係政府嘅可能佢嗰個資源嘅投放係咪可以做得合理化一啲咯？即係啲大型嘅工程而家。即係又可以咁好咁樣就用咁多錢去做，係咪？咁但係呢啲民生，即係每一日人哋生活嗰種咁艱苦嘅情形，係咪可以用多啲資源快啲處理咗先咧？咁樣。 最近啲數字就人口啊負增長，即係連續兩年。呢、這個一個你會睇一個短暫定係可能都係一個都係一個趨勢。咁、那個話對於城市個發展或者啲規劃會唔會有咩咩？ 哦，梗係有影響啦，因為政府成日話填海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人口增長嘛，就算人口唔增長，佢都話户數會增長嘛咁樣。咁但係你而家係講緊係咁睇住佢跌，係啦，即係所以其實係需要真係要去研究一下，因為你而家嗰啲新發展區係陸續出爐嘅啦嘛。其實新發展區裡面都有好多新嘅屋噶嘛，其實都喺度滿足緊，即係個而家個要求噶嘛，係，所以一定係有影響。 係嗱，好多嗰個社會變化咧，其實我哋之前即係都有提到，即係公民社會嘅變化。嗱、過去就係公民社會、就是，就係即係我哋有啲討論啦、俾意見啦，透過啲民意代表啦、政黨啦，咁咧就逼政府要做一啲嘢啦。呢啲其實而家好似嗰個變動好大，咁喺個議會裏面可能啲聲音係會偏向咗一邊。其實對於譬如話，即係學者或者係你哋對一啲公共事務有意見嘅，會唔會都有啲都有啲影響啊？就係第日嘅聲音，即係政府仲聽唔聽，議會仲聽唔聽，可以點樣去推動呢啲嘢咧？ 可能我夠老啊，我記得喺美國讀完書翻嚟。嘅時候，其實政府都唔係好聽公民社會啲聲音嘅，即係都好習慣嘅。其實，其實尤其是規劃咧，即係近年可能會多咗好多年青人關心啊，即係土地啊、房屋呢啲，咁大家就會多咗啲共同語言啊。我都幾習慣，好多年都係人哋唔知道你講乜咁樣咯。咁所以就都係會繼續做嘅嚇，因為咁多年都係咁樣繼續做。其實好似頭先講啦，譬如好多嘅即係基線研究呢啲，政府講咗咁多年都唔做，或者社區規劃，我哋成日講話做社區規劃都唔做。但係其實喺社區裏面都有啲好多街坊咧，都係會繼續去關心自己個社區。咁佢哋其實都有好多好好嘅橋啦。咁亦都多咗好多年青嘅規劃師咧，好願意去到即係做呢啲義工又好咩都好，都去到社區嗰度去同啲即係去做呢啲基線研究嘅所謂。其實我哋最近都幫咗荃灣做咗一個嘅，即係基線研究嚟到去明白多啲成個社區可以點樣去有啲咩問題啊，可以點樣去發展啊咁樣。咁呢啲。如果政府唔做，咁又唔係代表，即係其實公民社會都可以做嘅。即係我覺得而家打下公民社會都係你唔好嗨到講法，可能都 OK 啩。希望咁，如果你係民生，你都係想個社會好啲，即係你係愛香港先會咁做啫。如果唔係，不如翻屋企打下機啦，係啦，翻屋企做第二樣嘢。咁所以其實我做一個，反而我會覺得咧，即係政府應該係要鼓勵多啲。人做，譬如好似咧，我琴日咧，即係有一個智庫咧，民間智庫係做一個叫做參與式嘅，即係佢哋叫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啦。咁其實我哋好多年前，我哋開 conference 嗰時候已經聽人哋喺外國咧做呢一樣嘢咁樣，即係你點樣可以係俾人去參加？喺決定點樣用一啲錢尤其是喺公共嘅即係領域裏面大家去討論譬如究竟係愛嚟起條路啊，定係整好個公園啦，定係做多啲教育設施？即係如果你能夠俾到市民有呢啲機會嘅時候，咁呢啲咪係公民社會即係慢慢去建立嘅一啲好好嘅一啲渠道啊，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公民社會都仲係有空間嘅，我覺得。咁我哋個研究咧就發覺咧，就睇翻即係原來咧，即係我哋有機會去參與呢啲活動啊，或者去我哋叫做營造我哋嘅地方，即係英文叫 place making 啦。咁原來咧係會直接影響咧，即係你頭先開始介紹我嗰時講話身心靈健康嗰樣嘢係好重要嘅，真係。咁然後咧，我哋發覺咧就係有啲我哋有啲翻嚟嘅即係問卷咧，發現有啲人啲地方感好高。咁我哋就其實我哋個假設就係地方感高咧，應該佢嗰個心理同埋社會嘅幸福感高。但係發覺唔係喎，竟然。咁我哋就再睇翻香港嘅現實，可能就係佢地方感高，即係佢好愛香港，好愛呢個地方，好愛個社區。 但是他没有机会呢去将这个爱呢是实践付诸行动。咁以至到佢就有一啲嘅即係挫敗感或者有啲沮喪啊咁。咁所以譬如你話啊參與式嘅即係去分配資源啊，或者俾佢你俾多啲機會成個社區去諗下個公園點樣搞啊，或者俾多啲機會去參與，即係其實呢啲係會提升咗啲人對個社區嘅歸屬感啦，亦都會令到佢健康啲。其實醫療嘅即係開支都會減少，同埋佢嗰個守望相助係會建立翻咯。即係尤其是你知道我哋而家社會即係太過注重即係嗰個政治理念嘅唔同啦。但其實我覺得呢個最搞笑就係呢個政治理念背後，其實大家都係因為愛呢個地方喎。其實呢個就係、是、其實應該係聯合我哋噶嘛，係咪啊？但反而好似變咗分裂咗我哋咁，呢個係好唔理想。咁我哋要揾啲位去俾啲人去慢慢去睇翻，唔好睇啲咁意識形態或者咁抽象先。你睇翻個地方，可唔可以都傾到一啲嘢出嚟咧？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可以做嘅。咁你有啲好基本嘅理念，譬如你提供一個空間，但係老少咸宜嘅共用嘅，大家都可以唞下嘅，大家可以傾下偈嘅。咁呢啲唔會，應該唔會分顏色噶，係嘛？應該。 但是你而家你落到區議會都唔知點樣運作啦嚇。 係啊，區議會都冇啦，咁可能真係要靠翻，真係要靠翻啲街坊啦。係啊，係啊，真係自己自救。 好，今日好多謝阿吳教授阿美琴嚟，即係同我哋傾咗好多城市發展嘅嘢，心靈健康。好，下一集同大家再見嚇，多謝，拜拜。